锵锵三人行，这个马后炮又开张了啊！我们这个节目的马后炮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都在等人，就是我们这节目天天播，天天请人，但是有时候呢碰到了一个新闻一个事情，哎呀，我就好想等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呢他在世界各地云游啊，这个移动不居，我等的就是吴军老师，今天终于等来了。那徐老师，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是想等他的呢？ 就是为了痛打落水狗呗。 打谁啊？ 落水狗呗。 哦，阿尔法狗，阿尔法狗。我们节目现在也挺那个时尚的了。早上次吴军老师在这儿就给我们谈到了，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在 Google 也工作过，这还是当过腾讯副总裁，这硅谷的这个人才啊。但是人家当然现在我感觉你有点资本家。 投资人不，我主要是支持技术， 就等于他是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呢，他很有人文情怀，整天在朋友圈里发什么落叶呀、夕阳啊，感觉您好像每天都挺腐败的过的，是不是？ 没有，我是那个有时候随身带着相机，那个看到什么好东西就照下来，然后有时候就分享出来。 哎，这很不容易，就是像杨振宁说的那样，就是说，哎，你能从物理学里看出美。就是自然科学家他能够有这个审美，这好像也是您特别强调的。 这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人的我觉得培养是一个全面的。而且前一阵我还写了一篇短文，是一个人问我说，这个美国大学的那个每学期那么短，还学什么东西？我就跟他讲，这个学习是为了成长，你玩也是为了成长。你到了二十三四岁，你发现你没玩过，这个成长就不完全了。 哦，那我发现自打您这个玩起来之后，好像您就把您的自然科学也放弃了，您现在都不搞您的当年的这个专业了，是吗？ 没有，我也搞一些，但是呢我不自己搞，现在我呢一般是在支持三所大学，在那儿主要他们在搞。 你当老板了？ 也不是当老板呢，就是说我对我感兴趣项目会有一些跟他们一些讨论，有些包括一些投资啊这些。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可能就是说，你看像下围棋的，一般来说到一定年龄就知道自己这个老了，或者是算不过来了，就会慢慢的趋向于就退下这个赛台了。 对， 这个科学家，比如过去我们得到的概念，那科学是一生的事业。 对， 感觉你看爱因斯坦一辈子就琢磨着宇宙的秘密，没完没了的。那像您就感觉到后来就是出于什么原因，就是说不再做你一直孜孜以求的这个专业了？ 不是，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这科学发展很快，这个就是说我们过去做这个东西呢，你可能如果按照原来这个路走，很多人是越走越窄，这我们大家对科学家也一个印象是这样，越走越窄。再有一个呢，又出现很多新的东西你可能感兴趣，那你未必有时间学，或者未必能学得很好，当然有人学了，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跟那个朱棣文来聊他的这个新的这个想法。他是物理学家，然后当了从政，当了那个能源部部长，然后又回到斯坦福，但回到斯坦福了他就不再当物理学家，他在医学院，所以他找我的原因是说，他说我在搞医学院，能不能给点支持，就是这意思，大概是。所以像他这种就是说属于自己个人在科学上不断追求，这我觉得也挺难的，这么的一个年纪要从物理学完全转到医学上去，这个。 哎，今天科学的发展会让这个老科学家觉得自己很容易被淘汰，或者说知识老化，或者说也会觉得这科学慢慢也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了，有这种感觉。 其实在欧美很长时间是这样子呀，因为你比如像菲尔斯奖，他不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他就认为说你如果40岁以下没有达到人生的顶点，那你这一辈子就 没戏了， 就没戏了，这数学这事儿就是没戏了，你就可能智力不行或者什么其他不行就淘汰了。 40岁之上那就等于是终身成就奖的感觉了， 在以后就是终身成就奖了，对，就是。 哎呦， 所以他40岁以前你必须要么得到菲尔斯奖，要么他就不给你了。个别的研究呢，它是偏实验科学的，那个时间很长，因为它要时间验证。比如说最典型有两个，一个是前两年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希格斯粒子， 对对对， 他提出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但是因为花了几十年，欧洲人和美国人花了几十年来验证这个理论，从60年代到现在花了将近半个世纪验证，这个时间走了很长，走了将近一代半人或者两代人的时间，这是一个。 你像对 香港中文大学原来那个校长嘛，他很晚、嗯、老年 高坤高坤高坤 很晚才得奖，可是他的研究是很年轻的时候， 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光纤之父。 光纤， 我们今天用的光纤，实际上之所以能够实用，都是靠他的这个理论。 不过也亏得他活得久啊，因为诺贝尔奖只给活着的人。 只给活着。 哎，这又说到你们老文学家了。你觉得老作家今天有没有落伍的感觉？ 不是，这个正好是相反。你要是数学，他们就说嘛，四十岁不发表论文，以后就难了。 嗯。 文学学术呢，正好相反，四十岁就出书啊，老师不鼓励。你出书太早， 哦、 他就说你这个水库啊，坝筑的不够高。 嗯。 水积的，你太早发表文章，太早成名啊。未见得是好事，王瑶当年就跟陈平原这样说， 嗯， 所以是不同的学科也不同的积累、 嗯、 钱钟书还专门拿那个老科学家这个字调侃了一番呢， 对， 到底是年纪的老的科学家呢，还是老的科学的家呢？ 哎，这个说的有意思， 非常非常坏，钱钟书。 但是你说这个人工智能，这算是新的科学吧、 啊、这其实历史蛮长的，最早提出的概念是1956年，而且今年也很巧，就是说提出这概念的最后一个科学家，他们那就五六年那波人，那个马文明斯基，那个几个月前刚在麻省理工去世 啊，对，著名的这马文明斯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但是你知道，我们请来了江柱九九段， 对， 他们围棋界的，我了解到，就是说。看到这个阿尔法狗下出来的这个某一手棋啊， 对，列维平也讲了， 热泪盈眶，说是甚至说像江柱九，就是说，哎呀，这就是当年吴清源老师期望的那种中和之棋，他就是这个感觉。哎，你跟 Google 那些人不是挺熟的吗？ 对，我是跟他们专门聊过。 对，我又想知道他们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就当然不是他们新闻发布会上瞎假说的假话，是真话。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很有意思一件事儿。因为计算机本身他不知道他在下围棋， 嗯， 他是在做一些矩阵运算，这是实际上计算机，你要让计算机谈感受，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在下围棋，这是计算机。然后呢，Google 内部的讲，那就长，话就长了啊，就是我们讲讲它整个这个来龙去脉，就是说这公司 DeepMind 它叫找一件事儿证明它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能力很强，那么就找了这个围棋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它呢有很多很多版本，几十个版本，就是每一次呢，比如说讲您，比如说又做了一个改进，改进出一个新的版本以后，就跟老的版本去下，那就看哪个版本能够赢，能够好，这就是这新的版本就替代老的版本。那么公司内部呢，它就大概有几十个版本吧，每天呢，假设我们说50个版本，每天这一个版本跟49个都在下，那么互相这一下一天就上千盘就下下来了。 这个我就说问这个，当时赢了李世石4-1，他们谷歌内部的人是什么感受？ 这个他们呢事先其实还是有把握的。 哦，他们已经算定肯定。 对，他事先他是有把握，他是这么算的。他是说呢，就是说围棋选手好像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差一段，胜率是差，就是70%对30%，就是我们说八段选手对七段选手，八段的胜率呢是70%，那个三段是那个不是七段是30%这样的、 嗯、 那么呢他跟那个第一个测试人是樊麾二段， 对， 跟他其实下了很多呢，他在知道是这样，就是以职业二段的选手如果跟职业九段选手下，大概职业选手九段选手的胜率大概是95%-98%吧，大概就是看九段也有好的九段和差的九段，比如李世石或者是那个我们现在那个 柯洁 这种是好的九段，好吧，那可能对二段的胜率是98%，反正到不了100%。但是 AlphaGo 呢对职业二段的胜率是100%，这是他们能确定的，所以他觉得呢他比九段要厉害。 但是你知道这会给我带来一个不一定正确的一个见解了，就是过去我感觉围棋是博大精深的， 是的， 但是这一赢啊、 嗯、 我就觉得围棋啊是没人味儿的东西，你明白，就是说 对 过去我们觉得它像中医一样，它有很多感觉的， 它是一个道， 是智慧的，是你，但是这种胜率让我知道甭管说的多么玄，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计算的游戏，只要计算量足够先进，足够大，就胜负很分明， 是这样的。 那一切神秘的面纱 是不是说同样这些机器它今天能下围棋， 他明天也能下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是那个十几年前已经完全解决了， 那他也可以下其他的桥牌象棋都可以、 这些已经都围棋几乎是最后一个。 不，中国网友提出来的就是打麻将给我们试试， 那肯定他这个打麻将要赢容易得多，比围棋容易 还容易 的，因为他是一个算概率的事儿，人是算不过他的。 不，打麻将有一个我认为有六成，不是有至少有四成靠运气吧。 不是运气，那 你 打多了，不是你打多了的话，运气慢慢的就给 哦，他是这么算 综合掉。 那么要是能把这个机器缩小一点，带进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话，那我能赢吗？ 不是，第一个拉斯维加斯呢，不要说这个，连那眼镜都不让你戴、 啊， 因为怕你把记牌。 啊、 那个说起这事儿，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信息论在香农之后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寇福吧，中文翻译成 Thomas Cove、 嗯、 就是编写信息论那本书的那个人，斯坦福一个教授，他在拉斯维加斯就被定为不受欢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算牌， 哎呦， 算牌了。后来我就问我那个导师，那个因为是他的朋友了，那个加里利克，这也很有名一个人。那我说为什么要把他赶走呢？他说倒不在于说他算牌他赢了那点小钱，而在于说他把那一桌子人输钱的速度都放慢了。 听得懂吗？ 就是说 把一 桌子人输，比如我们这一桌子五人打牌，我老算牌，我呢这个虽然赢了点小钱，但是你们出牌都慢了，因为我就是本来大家到那儿哗哗的，这钱就输光了。 对， 就拉斯维加斯就有钱， 所以他就妨碍了这个赌场的 生意，妨碍了赌场挣钱。 他就是心算嘛， 他是心算。 嗯，不，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机器，赌场是肯定就输了， 赌场就输了，赌场输了，因为他首先能不要说用机器，你要记牌的话，赌场就输了，赌场是不洗牌的。 听上去吴老师也常去玩啊啊、 哦、不，我一般是不太赌了，我是看他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这个阿尔法狗啊、哦、赢了棋之后啊，在这个知乎上面他们就是有一个问题、 哎、 就是说你都担心，让你有什么担心、嗯、结果说300多个回答里头啊、哦、相当一部分人担心的就是怕这个，就是说所谓老问题，怕机器人呐、啊 嗯 统治我们， 超过人， 就人类，就于是又有人拿出那个当年那个科幻作家阿西莫夫 啊，对， 你记得吗？最著名的科幻很多时候就是预言， 对， 它的三个定律，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定律，这个定律有一定的伦理性。你看当时他在科幻小说里说，就给机器人要设定什么程序命令呢？一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或无所作为而导致人类受伤害。二呢是机器人必须听从命令，除非这些命令违背第一条。三呢是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但这些保护不能跟第一条和第二条准则相违背。 嗯、 你看这个这是人设的逻辑。 对，这个是实际上是第一条，就是说机器人一定听人的，这个没问题。现在就是谁设计的机器人听谁的。但是呢，第二条已经不成立了，就是说机器人不能伤害人，因为呢你。战场上现在用的将来的一些机器人它就是去伤害人的， 对， 所以第二条已经不成立，因为他自己恰恰是因为他自己无意识，所以他无法判断善恶， 但是他听他设计者的命令， 听他 设计者的伤害其他人， 对， 对不对？ 所以呢，这我一直一个观点就是说，机器本身不会伤害人，但是设计者能够利用机器去伤害人，这是第一个。同样机器人也不会控制人类，但是人类会被那些制造机器的人去控制，就也不叫控制，这是比较可怕的说法，但是某种程度上是被控制。 我是看这个凯文凯利的书啊，我会产生一种这个文科生的狂想啊，就是说如果足够多的电脑 啊 连接在一起，就所谓的集群效应足够多，你比如互联网，就是它会不会从无产生出某种意志，就它自己这么多的运算，你像你那种并行式的， 对对对， 并行式的这种运算，就像人的大脑多层神经网络之间， 对对对， 哎，你觉得是你设计的，可是你这一启动， 对， 有一个例子，他们讲的也是文科生的例子啊，就是这个狂想，就是说，假如人类是上帝造的， 对， 那么上帝没有想到这个人类造的，人类到了某一天会有一个人类站出来说，上帝已死。 对， 你踩吧，就是说造物主一死，我自己决定创造自己的命运。所以有些文科生他会觉得这个魔咒， 对， 你有这个担心吗？ 现在暂时可能还没有，因为 这个人的意识怎么来的，这很大程度上人说这是物理学最根本的一测不准原理，它本身是一个非精确的一个结果产生了这个意识。那么计算机的东西恰恰是一个强调精确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回到刚才您讲的围棋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围棋那种过去那种美感可能是否消失了。其实我觉得从日本围棋韩国围棋取代了日本围棋以后，这个东西已经就味道已经有点变了。就是从李昌镐开始，就是对这个下围棋和当年吴清源或者藤泽秀行，这已经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事儿了。这个 就是更重胜负， 就是更重胜负，就是最后我就赢你半个死就完事儿。那个和当时说这个球道派说我这盘棋打发输了，我这一手一定要下得漂亮，这已经是不是一 对我记得武功正术嘛，对吧？要下得美啊。哎，徐老师对这事儿怎么看？ 当然了，我们大家都担心人工智能有一天不受人控制。 对， 但是我们积极的看吧，我相信他如果能下围棋哈，现实他已经可以起很多作用了。我相信美国的这个军事部门，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设计、来计划，因为你听他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啊，他就是事先给他很多很多的案例。就是人家下了几万盘， 大概 所有人几十万盘，什么小林光一啊，什么的聂卫平啊，什么吴清源，全部都教他，让他在脑子里受训练。那一样的道理啊，那你今天如果你为一个舰队，你为一个导弹部队配备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话，他把所有的海战的所有的战力、所有的可能性考虑，这个航流、天气、对方的军舰、对方的司令官的家庭背景，啪啪啪。他可以设计很多战斗的方案，这是可以用，我相信他们肯定已经用了。 不是这个是从50年代的时候，就是叫 SAGE 吧，那个最早的计算就是IBM 和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了最早的一个大型计算机，这是从体积来讲，今天还是世界上最大的。SAGE 它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把这个作战的指挥全部信息化，从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50年代的时候。 好，那我再提一个，就是说。您刚才讲到这个赌不能进赌场，对吧？ 对。 但是这玩意儿阿尔法狗这个东西啊，能不能炒股票 ？A 股市场、金融市场，这也是本质上也是一种策略价值 计算呢。 这现在其实就是在国际市场在80%的股票交易是机器完成的，不是人 啊？ 对， 是就决定买、 就是、 卖出买入， 就是完全算法实现的呀。不是人， 就是我大公司，我就可以找一个小的人工智能来介入股票，那股民怎么玩呢？ 不是 你这个阿尔法狗玩呢？ 我就跟你说，这个知乎网站那个很多人真的就因为阿尔法狗这件事儿啊，他们最大的担心是会不会将来失业，因为已经很多工作像 很多人会失业， 分析师 很多人会失业，这没问题。这没问题， 那人类想何处去呢？ 那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个。 文涛提的这都是负面，都是害怕的，我们提点积极的好不好？我在想他能不能帮助政府决策。 能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很具体的问题，比方说交通管理啊，摩托车、电动车怎么办，各个城市疫苗，这个疫苗的这个渠道，这些国际民生当中的具体问题，不牵涉价值观的问题，他可以积累大量的数据，他可 以 为官员提供很多很多现成的方案，七八个方案让你们来选择，这为什么不引进不用呢？ 这个是可以的呀，因为在德克萨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已经在美国在三个城市做了这个实验嘛，就是说你把手机上装上那个某一个 APP， 他就是你离家就是到你们家和到你目的地的最近的那个半英里啊，就是差不多0.8公里，它是不跟踪的，因为它怕一些隐私，就是说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从那儿开始。但是你可以告诉他，我大概就是说每天从哪儿到哪儿出行，你可以告诉他，但你可以也可以屏蔽掉这一段。那你装上这一个呢，他在整个城市的情况他有一个了解。那他基本上，然后他跟你的那个，比如说日历，就是你每天，就是咱们说今天下午要2点钟做节目，就是这些活动安排都给联系在一起。那他基本上可以告诉你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平时准备说早上10点钟从家里出发，他说不用，你10点半晚只要晚出来半小时，不走这条路，走另一条路，你可以今天路上省40分钟。所以他每一个人他可以精细化到，就是每一个人可以给你有一个建议，说哎我们这样，同时呢他把城市的道路呢，就是说你别说8、9点钟时道路 那个超负荷的这个运转，然后呢10到12点钟道路又不饱和，它就是基本上它根据你们每一个人的每天的这个活动安排，它给你重新规划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搞的地图啊 ，Google Map 啊，都在告诉我们走从 A 地到 B 地有几种路线。 这是个人行为， 这是个人帮助。我刚才讲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决策， 这是一个城市嘛？它这个城市， 你比较关心什么时候国家领导人被取代？ 不是，我觉得现在那么多的领导，很多人做的很多糊涂的事情，可以用阿尔法狗来代替嘛？阿尔法狗可以把那些全部都可以取代吗？要搞什么搞吗？ 不是，有些时候还用不着这阿尔法狗。这个我们明明知道正确的该怎么做，只是我们不去做去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吴老师啊，要说积极的方面，他本来是说要谈谈什么呢？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啊，现在看病， 对， 听说进展神速。 现在大概。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儿吧，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让他阅读病历和这个化验报告来诊断，他大概能够现在达到一个中等医生的水平，就是这样。 误诊率呢也跟中等 医生差不多，对。在当然你在没有那个在非洲印度那些缺医少药地方还是有用的，就是说完全靠理解病历和这个化验结果。 对， 如果 至少比咱当年赤脚医生 强，对， 是吧？ 那个强。如果你让他那个就是说给他一个医学影像，让他诊断说比如说这可能有是不是癌细胞，这有没有问题，良性的恶性的这种东西，或者呢在有些比如说癌症那个要活检穿刺的时候，说从哪儿进去多深等等，取样本，这个准确率比现在大概最好的专家都不差，就是比任何这种 照，说是因为专家也都是在照那些那个条纹， 也是在 对看全世界的最新的， 所以这个已经其实是比任何的专家都在好。 现在这个已经实用了吗？就真的有人 已经实用 让人工智能给他看病， 不是看开药还不能，就是说诊断说这到底他有没有某一种病或者是什么病？ 因为我那天是看见一杂志上说，就说动手术。 啊，动手术是另外一个， 他已经就是 有了， 有一个 全世界已经装 了，这跟这虚拟现实又有关系，是不是？ 这是叫达芬奇，我还试过那机器 啊， 我试过在那个，因为约翰霍普金斯那个里头有一台，那他的那个发明人之一呢，主要的是那儿的一个教授，所以他带我去试了一次，是一个远程控制的，就是说他做那种微创很小的手术，因为他的这个电机的这个。步进的这个精确度会比我们人那个手要准得多， 是， 所以它可以很准确的把一个东西，比如切除掉， 是机械手在操纵这个， 这对一就是几根针吧，你看上去像是几根针进去，它前面可以换是针啊刀啊，这可以换的 啊， 换进去，比如说它常常做了一个是子宫肌瘤的切除，那进去以后把这一圈给切下来取出来， 就比最好的医生都还精确。 不是，它是这样的，它后面还是有一个医生，今天医生看他觉得做的不合适的时候，他可以制动他。 哦。 然后医生呢，他这做的有一点像虚拟现实吧，就是说他在这儿也放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质感类似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比如说他当时给我演示的时候，就是放了一个类似于人脑在这儿。那么我在这儿拿个刀子感觉切一下子的时候呢，就感觉是跟切那一个真的人脑的这感觉是像的。 哎呦，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是现实。徐老师，我给你看一段。现在这家公司啊，听说本来就没几个人，叫 Magic 什么什么 Magic Leap 得到多少百亿美元的这个投资啊？ 对， 他做的这种现实啊，不是那个戴眼罩的，是裸眼看到。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图， 我们也能看到。 你看， 对， 知道吗？这个。 那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图像， 虚的 叫没有 增强现实，增强现实，对。 但是它真实的出现在你的旁边呢。你看这个屏幕，随时出现，等于你在生活里。 星球大战在电影里看的，一弹出来， 这以后你就不用什么小屏大屏了，哗，空气中一拉就一个屏幕就出现，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哎，听说这个技术啊，就是为什么不戴眼镜，就真的跟看见大鲸鱼，说这个核心技术他们现在保密， 不是，这个是这样，过去全息其实已经做到了，这是很小嘛。 哎，那比如说在咱这儿怎么能出来？它得有个，总得有个放映的东西。 它实际上有很多放映的在背后， 啊， 合成出来的，合成出来的。 这家伙 实际上比你到现场看还复杂。 不是，他们现在讲，现在第一个是感官模拟，第二个叫神经介入，第三个叫意识上传， 意识上传， 第四个就提高维次，成仙儿了就，是不是这感觉？ 像你。它维度其实我们说光是三维的其实还是不太够的，因为它有各种自由度在里头，实际上维度需要处理的维度很多。 哎呦，这个 哎，差不多人这个是六维差不多，能够有一个很强的真实感。 那这个你觉得多少年能实现？